季童起身打开桌上台灯，拉开抽屉，找出一本小相册，从里头掏出一张照片来，举给何峰看。那你见过他吗？ 没有。 这是我爸爸。季童有些失望，放下手。他看着父亲的照片，手指抚了抚照片上他年轻的脸。在我五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见了无数鬼魂，却从来没有见过他。 可能早就转世了。 或许吧。 我帮你去问问。 真的？ 真的。 谢谢你，我要怎么感谢你？你帮了我这么多。 不用感谢。 我给你烧点纸钱吧。季童小心收好照片，何峰笑了笑，只是他低着头，帽檐下一片阴影，笼住所有表情。 我不用那些。 怎么会不用？我之前认识的那些鬼都很喜欢，我家里还有纸钱没用完，是那种金条状的。 我用不着，你留着吧。 我就想给你。话音刚落，季童就觉得自己说错了话，好像显得过于亲密了。他看向别处，指甲盖划了划椅背。你的生年时间是什么时候？ 我打听到了消息，你再给我，好吗？ 好。何峰穿着宽松的裤子，裤脚扎在短皮靴里，有点像电视里军官穿的那种。上衣像是黑色长袖，被斗篷盖着看不明晰，腰间还绑了个奇怪的白色东西。你为什么总披着斗篷？是你们的制服吗？ 对。 我还没看过你的长相。季童目光上移，试图看一眼他的脸，何峰头低得更深，季童只看到黑漆漆的一片。可能我猜错了，或许他面貌丑陋，害怕食人。 时间还早，你再睡一会儿。 那你呢？ 我去外面巡查。 那你还会再来吗？ 你想我来吗？ 季童被他问住了，回想起梦圆的话，脸顿时烧了起来。 回床上吧，别冻着。 季童这才发觉自己只穿了短裤和吊带，他赶紧关上灯，红着耳朵钻回被里。 我先走了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叫我名字就好。 嗯。中秋假期，甘婷约季童出去玩，季童哪儿都不想去，只想宅在家里睡觉看书。周欣回来了，反倒把季童往外推，让他多交交朋友，别成天一个人闷着，一点活力都没有。每逢中秋，怀旧园都会办灯会，没什么新鲜设计，就图个红红火火，热热闹闹。甘婷的男友也在，季童旁边跟着，与他们无话可说。季童走累了，也没兴趣拍照，一个人坐到靠河的阶梯休息。在他不远处，有两个小孩蹲在地上玩折纸，季童目光扫过去，并未发现什么不对。再扫回来，才看出其中一个不是人。季童心中不免紧张了一下，他最怕小鬼了。忽然，那小鬼被高高提了起来，何峰拎着他。 别在这儿捣蛋。 小鬼落地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季童见到何峰，心中自是欢喜，冲他招了下手，刚要说话，见身边皆是人，无奈的缄口，他往偏僻处走去，站到一个无人的凉亭上。何峰懂他意思，跟了过去。你在工作吗？ 我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。 你刚才跟那个小鬼说了什么？ 说再胡闹就把他吃掉。他与前世一样，不笑的时候便是一种哭相，瞧着寡淡清冷，难以接近，可以笑起来，却完全变了个样，暖暖甜甜的，眼睛里面带着天真与稚气，右脸 还有一个浅浅的小酒窝。 远处河边站了一个穿着长衫的男鬼，姬童很早就发现他了，未曾想过了这么久，他还是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，像尊雕像。你看到那个鬼了吗？ 嗯。 他一直站在那里做什么？你要不要过去问问？ 问过了，他在等他妻子。 妻子？ 他的妻子与他在50多年前走散了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一直到死都没能团圆，于是他就一直守在这里等着。 哦，真的会有一个人这么深爱着另外一个人吗？何峰看着他的侧眼，没有回答。姬童忽然转向他，何峰顿时别过脸去，他看着远方。 有的。